南朝鲜各界热烈称颂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南朝鲜的形势专家和军事专家说，如今北方已跃居核强国前列，这是傲视世界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的胆略和志气所带来的结果，并指出，在最高领导者的英明领导下，北方不断巩固其作为堂堂的拥核强国的战略地位，从而在与美国等敌对势力的较量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改变了亚太地区和世界的政治格局。京乡新闻等媒体载文指出，最高领导者金正恩视察板门店各处，表示今后一旦爆发战争，就会让敌人屈膝认输，在降书上盖印，而不是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并指出这就凸显他的胆略。对于我国在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无比胆略和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下所取得的大快人心、引以自豪的胜利和当今形势局面，南朝鲜各界都表示赞扬说，这是体现白头山气概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无比的胆略、志气和卓越领导所带来的宝贵果实，是伟大的并举路线的胜利，是北方牵着美国鼻子走的形势局面等。